追溯到古埃及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Shanghai by a British man in 1916, 被一个英国人带到了上海，因为 introduce 不是介绍，而是引进来，带进来 in Shanghai in 1916, when only rich family could afford enamelware, 只有呢有钱人能够呢买得起这些搪瓷的这些制品，看看这个制品呢，在这个 enamel 这个词后面加个 ware, 我们知道 ware 呢表示一个器皿，一个器具，往往呢在前面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表示相类似的同一个品种的这些制品enamelware 搪瓷的这些制品。 Pattern on the enamelware were hand painted at the time, 当时搪瓷这些产品呢，它的上面的这些 pattern 这些图案都是 hand painted 看看这个词 hand painted paint 我们说描绘画画hand paint 用手手工画成的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搪瓷制品开始普及，那么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的我们家用的这些搪瓷的制品都带有一定的口号 enamel products became widespread 广泛的使用了，用这个词 widespread WIDESPREAD 我们讲过 widespread 成为了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件事情 popular 其实呢这个词换成这个 popular 也没有问题的 enamel products became popular widespread 都可以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most products of the time carry political messages 当时呢很多洗脸的洗脸盆水杯等等上面都刻有呢一些特别响亮的一些政治口号那么用的英文是Political message, political 我们学过政治的后面加一个 message, 一些信息口号合到一起 political message。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大约有90万个刻有最可爱的人几个字样的搪瓷杯子被送到了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士的手中。In the 1950s,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同学们注意了，1950后面加一个 s 表示说1950年从50年到59年这一10年内一段时间，因此呢通过这个 S 来表示在这一段 900,000 90万个 enamel mugs imprint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上面呢印有或者说刻有呢汉字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e loveliest people 最可爱的人 were sent to the Chinese soldierEngaged in the Korean War, 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士的手中。那么在很早以前这种搪瓷的这个制品它的图案相对呢比较少白色和红色背景下的牡丹和鸳鸯是那个时代的两个经典图案。一套搪瓷用品当时大概呢如果买齐了需要花122块钱。看看里面包括了两个痰盂两个脸盆和两个杯子为什么都两个呢？因为这是新婚夫妇结婚必备的用品，因此都是成双的同学们会问100多块钱也不贵但是呢当时的每个月的平均工资每一个人呢只有40块钱，因此呢100多块钱的话相当于一个人3个月的工资能够买齐一套这个搪瓷的制品。Peonies P-E-O-N-Y Peonies and Mandarin Duck 鸳鸯鸳鸯呢看起来跟这个鸭子特别像因此英文用这个 duck 但是呢鸳鸯还不是一般的鸭子它是一个中国的鸭子用了一个 Mandarin Mandarin M-A-N-D-A-R-I-N 表示呢中国的因为这个词 Mandarin 呢它有这个普通话或者说呢官方语言的意思Mandarin Ducks 合到一起呢是鸳鸯。Against the background, the white and the red were two typical patterns of the era. 当时的经典的一个图案是这个牡丹和鸳鸯。Costing 112 yuan, a set, two patterned enamel spittoons, 两个痰盂 two wash basins, 两个脸盆 and two mugs were must-buy products. Must-buy.Must 必须加一个 buy 中间通过横线连到一起通作为一个形容词 must buy 必买的一个产品 for the newlyweds